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北京时间的晚上8:05啊，各位晚上好，这里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每天晚上8:00到9:00准时和各位相约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月月，我们又再次的相见了。那当然，刚刚各位可能发现，哎，久等了一下，没关系，各位等得非常值哦，因为今天晚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依然是有着满满的想象力的一位阳光少年，所以再次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啊，各位一定要通过不同的办法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呢，我们传统的方式 ，FM 98.2 AM 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视频的方式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关注，不是挑战新歌声，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啊，关键词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我真的是太想推广我们的节目了啊！所以说呢，各位点击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就是我们的栏目名称，刚刚说过了，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也就是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那刚刚呢，我在开始说到了，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主题叫做我想，我想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其实原因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就是因为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元气满满的少年，他有无限的想象，而且未来有无限的可能。那我闲话少说，先有请我们的少年闪亮登场。 Hello，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徐远拓，是一名来自浙江金华的16岁的一名高二在校学生。哇， 真的只有16岁吗？ 对啊。 哦，看起来也是。16岁，我算一下啊，今年是2018年，然后16岁是2002年出生。 嗯，对。 2002年的，哇，你已经创下了我们节目来到节目直播间的年龄最小值，因为之前有来过01的小姐姐和小哥哥，然后头一次见到02年的啊，真的又创下了一个第一，首先恭喜你一下。那刚刚说完你的年龄，要不要再说一下你除了学生，除了高二学生之外，还有怎样的一个身份？ 我还是一名在一个经纪公司里面的一名练习生。 是一名练习生。 对。 做练习生做了多久？ 做了半年，从今年5月份开始。 半年，6个月，生日快乐。所以说呢，今天先欢迎我们的徐远拓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而且呢也是创下了年龄最小值啊，颜值也是非常在线的。不知道我们的各位听众还有各位网友朋友们，你们感受到他的魅力了吗？当然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最主要的还是要秀出你们的才艺，秀出你们的歌声啦。所以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我们的徐远拓同学为我们带来怎样的一首歌呢？ 我带来了一首余佳运的《我想》， 就是叫做《我想》是吗？ 对，因为这个， 为什么会选这个？ 这个歌名就也代表了我对未来的一些憧憬吧。 啊，代表着对于未来的憧憬，所以也是我想啊，真的是满满的想象。那么接下来就由我们的远拓同学为各位带来他今天的 C 位主打歌。 哇哦，刚刚我们的远拓为各位带来的就是今天的 C 位主打歌，叫做我想，带着满满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想象，所以说呢也是带来了朝气的感觉哈。我抓住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远拓同学在唱歌的时候手势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特别嘻哈范儿，所以你这是习惯还是 因为其实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我喜欢唱说唱。 哦，喜欢唱说唱， 就以前唱说唱的时候就手就喜欢动。 哦，就喜欢这样子。 然后就 还有没有更酷的手势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日常都有怎样的嘻哈手势？ 就跟着节奏摇就行了。比如说一手拿着， 你可以教教我，因为我比较笨，你要把我教会了就很厉害，真的。 就如果比较带旋律性的话，你就可以 就那种 melody 的那种嘻哈，是不是？ 是， 就是。 就比较 trap 的，然后带律动的话你就可以一手拿着麦克风，然后一边就这样，然后 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可以跟着一起啊，是这样的吗？ 对 ，OK， 好，那还有吗？我怎么觉得我这个这么僵硬？还有怎样的？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因为毕竟这个说唱靠的是种那个节奏和感觉，就比较需要带入情分吧。 其实我觉得只要一给你一个音乐之后就不会这么难了，主要是我现在让你就是去想象的这样的教课的方式哈，没有关系，我们慢慢来了解我们的远拓，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刚刚说我们今天的嘉宾非常的小龄，2年出生啊，是16岁的这样的一位阳光的少年。那同时我相信你对于未来是不是有很多的憧憬？那此时此刻你最想在未来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最想在未来就是短时间内的话，我想做出自己的一个专辑吧。 短时间内做出一个自己的专辑， 当然就需要在提高自己的实力的基础上我也相信可以经过时间的沉淀我慢慢的也会变得更强然后远期的话如果有幸的话，我想当一名演员。对， 想当一名演员。你想演怎样的角色？哪种类型的？ 比较邻家大男孩的吧。 哦，邻家大男孩。 是 你日常的性格是不是也比较邻家？ 我性格比较多变。 比较多变。哎， 就我对人的一种就是那种感觉吧，就是看心情，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会展现的比较高冷，然后有时候又会很暖之类的。 那你的面都有哪些？我们的网友们也可以跟我们来猜一猜啊。刚刚说到的有高冷，有很暖，还有哪些风格？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样子。唱嘻哈的时候应该会比较嗨吧，对吧？ 对。 然后好像还会跳舞，是不是？ 是。 跳舞的时候也会很嗨。 是。 然后还有怎样的风格吗？ 比较皮吧。 比较皮。 对。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比较开朗，其实。 是吗？ 有些时候也比较开朗。 我可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见到我还稍微有点陌生哈。待会儿也可以欢迎这个皮起来，放开出来，好不好？那刚刚说到说你有很多的想象，而且还说了自己在短期啊，在长期给自己的一个希望。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了，比如说像音乐呀，像就是艺术方面的这样的内容呢？听说是很小很小，当然我觉得现在你已经很小了，16岁，然后而且在接触的时候也是很小很小的时候，是吗？还记得吗？ 我是3岁的时候就对， 3岁的时候 我就应该是也可能是上帝给我的一种恩赐吧。就我3岁就特别喜欢唱歌，然后3岁的时候就会唱了我的第一首歌。 你的第一首歌是儿歌吗？ 不是 ， 我记得很清楚，好像是叫小薇。 小薇， 对， 你现在还会唱吗？ 我会哼一点。 你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小薇？就两句就可以。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哇哦，带着满满回忆啊，带着你3岁时候的回忆。当时是谁影响着你去听歌去唱歌的？ 是家里的人吗？ 我当时就是家里有台电视，然后我看上电视啊、就看到他们在就演出嘛，然后他们那个风格就让我特别着迷，然后就也会跟着他们哼呀，然后我就会唱了第一首歌。 所以这是你自己去学的，就是比如说跟着电视啊什么的去学会的是吗？ 其实说实话我也记不太清了，因为毕竟是3岁。 对对对，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年龄比较小一点的嘉宾啊，都是他们在回忆的时候说，我想当年我小时候真的就好小好小，因为他们本来年龄就不大，但是3岁看老，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啊，老俗话，所以说也是有一番道理的。从小从3岁的时候就已经天赋超常，所以说也是学习很快，而且呢把那首小薇也是掌握得很好。那后来呢，后来你是怎么样子继续去学习的？ 后来的话我也一直有在学唱歌，只是但就是没有受到一些很专业的训练。 是自己就是会去学？ 对，就自己学。就其实说实话， 通过电视还是通过 通过很多种途径其实。然后就是那时候是没有什么专业老师教，就完全靠自己的感觉。然后也上过很多学校的文艺汇演呀。然后也当然创社团的话应该也是后来的事情了。对， 哇，那从小就是参与到各种文艺小团队当中，然后去展现自己的实力是吗？ 我还是想比较谦虚啊， 这时候不用谦虚啊，因为刚刚你也是用自己的声音去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包括从小就是从3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独立，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学习，学会了这样的歌曲。那同时我知道很多喜欢音乐的人都会有一些小癖好，比如说收藏专辑，然后比如说就是跟着这个音乐随时比如在大街上就可以唱歌，大声唱歌，然后就跟着摇摆起来。那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一些小癖好？ 当然有，就是这是我妈妈发现的。就是我现在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喜欢说唱。 喜欢说唱。 对。然后就在车上听 rap 的时候就很喜欢把那个车窗给打开，然后在车里面摇来摇去，然后我妈就把每次看到这样就会把车窗关掉，是被隔壁的车看到就太丢脸。 很可爱哦，这个描述特别的给力，因为非常的形象，就感觉我们的阳光大男孩，然后在车上阳光洒进车窗，然后你把车窗打开，然后跟着音乐一起在律动的这样的感觉。为什么阿姨不让你去律动？ 他不是不让我吧，就觉得太丢脸了，别人看起来像神经病。 其实这是真爱的表现。那你有没有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 有。 比如？ 如果是旋律方面的话，就我比较喜欢周杰伦。 周杰伦，周董。 对。林俊杰。 JJ，行走的 DJ。还有什么？ 这两个也是最喜欢的。 对。 其他虽然多多少少也有。 其他的也会很多。那嘻哈方面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嘻哈方面的话我比较喜欢小青龙。对。 小青龙。 对。但小青龙是我后来在中国新说唱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他。 其实他在第一年的时候就有一遍。 第一年也参加过。 对对对，就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了。而且他的人气也很高。 是的。然后地下的话我比较喜欢贝贝。 贝贝。 对。 所以说你是地上地下一直都在关注着嘻哈方面的事情。 是。 那我感觉你了解的还是很全面了。 因为毕竟热爱这个东西。 OK， 那你未来有没有给自己设定，我是想做那种旋律型的，然后偏向比较柔和一点风格的，还是想去做那种稍微就是比如说像嘻哈呀这种稍微劲爆一点的。 其实说实话我的嗓音比较低，然后其实适合唱一些旋律性的，所以说以后我可能如果走 rap 的方面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向 偏旋律一点的吧，就 trap 一点的。 OK， 那可能对自己的定位也是很棒的哈。而且今天，我相信今天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原拓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歌曲也都是经过精心的挑选的呢。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留言互动方式，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跟我们互动起来。好，那不知不觉我们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那么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怎样好听的歌曲呢？下面的这首歌想唱什么？ 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就刘若英的后来吧。 后来是吗？这首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我是大概两三年前学会唱的吧。 两三年前，是家人影响还是自己？ 依然是自己。是我妈妈在 KTV 里面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挺有味道的。 一首有味道的后来，来自我们的徐远拓，各位准备一下，马上开始。 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1, 2, 3。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哇哦，半点过后啊，我们继续来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同样的，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各种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收听的办法了 ，FM98.2 AM927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频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不妨给自己的路上加点料吧。那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的办法，因为视频当中的内容非常的精彩。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呢，点击关注，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直接找到我们的栏目名称，也就是挑战新歌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当然，如果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也就是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有着无限遐想的我们的阳光少年，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还是请他隆重的登场，跟各位再次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徐远拓，是一名来自浙江金华的16岁，暂时要读高二的一名学生。 嗯， 大家好。 同时呢，还有怎样的身份？ 同时呢，我还是一名练习生，对。 还是一名练习生。 是。 在我印象当中，练习生都是又帅气、颜值在线，同时也是才华横溢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才华。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展现啊。那上半场呢，我们的远拓同学为我们带来了两首歌曲，而且还给我们讲述了自己走上音乐道路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那一首歌《小薇》还给我们现场去唱了两句啊，依然是感觉青春满满的样子。那刚刚说到，因为上半场的时候，我们的后来这首歌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唱了一半多。那这首歌其实是受到妈妈的影响，是吗？ 是的。 那日常生活当中，从小到大有没有很多来自妈妈的音乐推荐以及她的风格的影响？ 我只能说我妈妈只是给我一种就启蒙的那种感觉吧，就是其实主要我觉得音乐还是因为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热爱它，所以说我会更加探寻这方面的东西。 哎，所以有了妈妈的风格，很有味道的，比如说像后来的歌曲之后呢，也会有很多自己风格的，比如说像嘻哈类的，是不是？ 是。 那除了这些之外，除了唱歌之外，在练习生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很多其他的培训和训练？ 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来公司这边的话，就是每一天都会有安排课程。有些时候多，有些时候少。 都会学什么内容？ 我们会 唱歌。 最主要是学跳舞。 跳舞。 对，然后再是唱歌。其次呢，每周就会也有就关于表演。 还有表演。 对，然后还有 rap 课也有。 还有嘻哈的。 对，然后还有每个月其实都会有固定那种，比如说就是拍摩卡那种类似的吧，就是上镜，就镜头感培训训练。 镜头感的训练很棒，很全面。那你做练习生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是你自己决定的，还是爸爸妈妈说哎可以去试一试？ 受到父母的决定肯定会有啊，因为 爸爸妈妈是非常支持的，是吗？ 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是唱歌跳舞也是我可以说最喜欢的东西吧。然后而且我自己 这个决定是我自己做的，我爸妈只是起了个辅助的作用吧，差不多。 因为为什么问这句话，之前很多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哈，都说哎，就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后呢，就非常的犹豫，很多的家长都说哎，是不是在骗人，所以他们很多大部分的家长都不是那么的支持。所以说像这种啊，像我们今天的嘉宾这样的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的开明。而且你现在通过自己半年多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有没有感觉自己和之前的不同？ 当然有啊，我之前半年前来公司的时候啊，比较青涩吧，然后就是唱歌舞蹈方面呀，肯定也比现在要差一点，是的。同时我感觉心智上有很大的成熟，因为毕竟我家是在浙江金华的嘛，我之前一直都在家附近那块活动，然后像这次的话，我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出来练习，然后我在这里就会也得到一些独立的能力吧。 就变得更加独立了，成长了，是不是？ 是的。 满满的收获，而且也见证了你的成长，见证了你的16岁。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用声音的方式继续见证你的努力。那么下面一首歌是 下面这首歌是呢 Hush 的第三人称吧。 第三人称是吗？ 是。 好，这首歌好像比较的悲情一点，好像带着一些无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了这首歌？这应该是有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戚薇戚歌的。 这个说实话我不知道。就是我是被他里面那个歌手的歌声所吸引，对，就他第一句出来就特别好灵，很空灵那种感觉。 没错啊，戚歌的这样的一个少有的音乐作品，而且你真的是单纯为了声音而吸引到的，是不是？ 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徐远拓同学为各位带来他所演绎的第三人称。等一等哈，第三人称，我们马上就来了。 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眼蝶对叠，而谁是谁，缺陷不自觉遮掩，多少也算自然的行为。 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离也不算伤悲。听着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语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而谁是谁，对于第三人称的角度而言，也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才不断的觉醒更好的自己，直到青春一定程度的浪费，才觉得可贵。 刚刚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原唱是七哥啊，戚薇的第三人称。那刚刚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我们徐远拓同学的，而且我觉得你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加入了自己的一个理解，好像把它撑得会更加的长一点，就是用自己的一个方式去唱。这个你有动过脑筋吗？有设计过吗？ 没有什么设计过吧，就是 凭感觉 啊，对， 乐感 是啊， 但唱的感觉就是很有味道，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听的哈。那刚刚我们来自徐远拓同学的这个版本的第三人称，你们有没有感受到他的魅力呢？那其实刚刚说到这首歌，你说是当初是专门为了就是七哥的声音所吸引到的，那其实这首歌里面带着些许的无奈，带着些许的这种悲痛的这样的感觉。那比如说你来到北京，只身一人来这边，比如说训练一个多月，你刚刚讲到说见证了自己的成长，变得更加的独立了，你有没有感觉受过委屈，或者是感觉不开心，有没有这样的心情过？ 有吧，就是刚来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六月份那个时候，因为五月份是要去学校办一些东西，所以说没有参加训练，然后六月份的话，就是刚来那一段时间特别特别特别想家， 很想家， 对，特别想家， 对，这也是那种很难过的情绪当中的一种很重要的部分。 是，而且刚来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在练习室里面也没有什么人认识，然后大家虽然说有说有笑，但还是难免就是心中那一份寂寞就是还是存在的。 明白，那个时候肯定内心非常难过，很想回去，是不是？那你后来怎么样子把这样的一个情绪化解的？ 其实随着时间一长，这种东西就慢慢就会消解了。因为还有一方面的话，肯定就是梦想的支撑吧。因为梦想给人的东西真的挺强大的。 梦想的支持，梦想非常的强大，所以今天也是有很多的想啊，我想不知道大家你们在想什么，你们未来有没有对自己的一些期许和期待呢？那其实刚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嘉宾真的是非常的多才多艺，说到自己非常喜欢嘻哈，是不是？ 是。 那你日常会做很多这样的练习吗？ 我最近其实有在写自己的一首歌吧。 哎，是在自己创作？ 对，然后现在我还是在根据 beat 在删减一些词的部分嘛。 就是会找一段 beat， 然后就会去做一些词。 是。 那现在已经就是未来是不是也想做一些这种创作型原创的歌手？ 嗯，是啊，就我刚之前也提到嘛，就是我以后我想出一张自己的专辑，然后在专辑里面 一定要有自己的歌。 对，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关涉及到嘻哈 rap 的歌，肯定会比较多一点。 嗯，我已经从他的表述当中满满的感受到对于嘻哈的热爱了哈。那今天其实也带来了一首嘻哈类的歌曲，是吗？ 嗯，是。 稍微快节奏一点啊，展示不一样的我们的徐元拓同学呢。接下来这首歌是， 是徐真真的《当你走了》。 当你走了， 是一个比较旋律性的吧。 哎，没错。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期待一下来自徐远拓版本的《当你走了》。 曾经质问自己觉得最得意的判断，偏偏在最活跃的时期感到精神涣散，中了暗算被牵动，那种感觉不能怠慢，也想过跟你一起富贵，一起共度患难。不知从何时你也怀疑我在劈腿，强调了最有力的解释，你却说我虚伪。我记得所有东西都被现实摧毁，其实你离开是因为我心碎。 让我为你写歌，你要去的地方并不是你我最初的期望。如果有天当你走了，让我为你写歌。当我们渐渐老去，这旋律还没褪色。 我说过其他没法比，尤其是和你。如果把你比作默许，那我就是蚱蜢睡的比烦心的事都不想理。原来心里没有底，直到分手那天自己单独淋了一场雨。我开始下楼询问其他女人究竟卖不卖，自恋的毛病照样没改。问别人我帅不帅，不管你爱不爱，也反问自己坏不坏。但那个曾经单纯的心，现在他还在不在？没想过一切会变，为什么还没兑现？到如今真实眼前的人并不像谁之前，但人也需要历练，并不是谁的意愿。在爱的面前并不存在谁又被谁欺骗。当你走后是否还能经常 say what's up， 却怕你是否还有专辑更比谁的大。也没有爱吵架，更不是谁找骂，虽然已离开，但也不能忘记听害怕。 当你走了，让我为你写歌，你要去的地方并不是你我最初的期望。如果有天当你走了，请你听这首歌。当我们渐渐老去，这旋律还没褪色。 They come, they go, some friends, some soul. They come, they go, some friends, some soul.They come, they go, some friends, some soul. They come, they go, some friends, some soul.如果有天当你走了，请你听这首歌。 哇哦，当你走了，请你听这首歌啊，里面有一句我觉得应该就是你日常的样子，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停下 hip hop， 是不是？ 是。 对，因为我好像似乎听到了这一句，捕捉到了，而且我觉得你在唱嘻哈类歌曲的时候反而会更放松一些，你自己会有吗？有这种感觉吗？ 嗯，对。 又觉得是它比较是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 比较自由的状态。那你未来有没有想过专门就要去做一个嘻哈的歌手，就像你刚刚喜欢的小青龙啊，然后像他们一样？ 我就当然想过， 想过。 但说实话，其实有关于嘻哈，感觉，怎么说呢？这个，就可能真的天赋很重要吧，就是那种根据那个 beat 的那些的节奏啊，然后掌握一些自己的 flow 呀，然后我觉得可能我在这方面没有特别强，这点我也确实承认，所以说我做的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先不用下这个结论，因为你现在还小，而且现在也是刚刚开始去接触这样的就是音乐类型嘛。我觉得之后据我观察，他们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很多就像你刚刚说到自己的一些风格啊，自己的 flow 啊之类的，其实慢慢都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如果喜欢的话就不妨试一试，好不好？说到了多才多艺的嘉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徐远拓同学，那刚刚自己有 Q 到一点，就是会跳舞 啊。是， 是你通过这个做练习生这样的经历去学的，还是从小也跟音乐一样从三岁时候就开始跳了？ 跳舞这方面的话，最开始的话是其实也是这几年刚开始的。 这几年刚开始的，那你比较擅长怎样的舞种？ 本吧。 OK， 那么接下来我想说的是，我们有一个环节叫做等你来挑战。那么接下来就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颜值在线同时能量满满的徐远拓同学来到我们的表演区，好不好？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的舞蹈秀。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那我现在呢也是来调整一下姿势哈，因为今天呢我们大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等你来挑战环节其实是非常即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为的呢就是为难嘉宾。当然了，这是后话，还是希望嘉宾能够多多的去掌握，或者是多多的向我们展示不一样的他们。那么接下来这个舞蹈秀呢，也是我们的徐远拓同学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定下来的，而且这个据说是他非常的强项的内容哦，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来调整一下我们伴奏的姿势哈。好，准备好了吗？我看到这个样子应该是已经准备好了。好，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舞蹈秀，等你来挑战。 Scared about, so why don't you pull me to your place? Don't be too complicated. There's nothing to think about. Thank you 我们的远兔同学，请回到我们的嘉宾区，谢谢。刚刚这个舞蹈非常的精彩哈，而且呢，这段舞蹈虽然刚刚伴奏出了点问题，但是还是依然非常努力的给我们展现了最好的自己，我觉得表现得特别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一点就是，远兔既然多才多艺，而且现在年龄又很小，有着无限的可能，你要不要跟我们再次重申一下你的所思所想，重申一下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小计划，也让大家多多的支持你，好不好？比如说还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或者是介绍一下怎样通过不同的平台找到你，比如说微博呀，或者是抖音之类的，好不好？ 就是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徐远拓。今天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想就跟大家说的是这些就是其实梦想其实离你真的不遥远虽然我还没有成功，但是我在这条路上走着一开始的时候确实会有很多困难，对你也会遇到一些瓶颈去像有一些可能甚至你一些你根本就不会的东西刚开始，然后这梦想需要你去这么做但是真的说大白话，你就是不要放弃只要度过了那一个瓶颈期你之后的道路都会比较平坦然后 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话想说？要不要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比如说你的微博，让大家更多的关注你的成长变化？ 我现在不玩微博，但是我有 没有其他的方式？ 我有个抖音，对。 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抖音号。 我抖音号是32028379。 32028379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同时感谢今天我们徐远拓同学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的表现。年龄虽小，但是未来可期，期待你未来的成熟，未来的蜕变，好不好？ 好， 再次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同样也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每天晚上8点到9点我们准时用音乐的方式和各位相约啦。那接下来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